不，我想听故事。 把我唱给 你听，这里好歌有故事。 这里是好歌有故事，我是周琳。首先听到的这首啊，是来自江美琪的《那年的情书》。我想随着通讯的越来越方便，可能很少会有人再用这种原始的方法来表达情感了，取而代之的呢是一条信息，一个电话，有的时候呢居然也羡慕以前的人哈，虽然慢一些朴素一些，但是也有难以比拟的真情和浪漫。下首是来自张宇的《给你们》。 相关符合过都要通道，他 将是你的新娘，她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。 这首歌呢也听到过一个故事啊，就是一位朋友他还在医院实习的时候，在神经外科的监护室有一个90后的妈妈，刚结婚不久，因为生小孩的一些意外啊，下手术以后就一直昏迷没有醒来，他的老公呢就将这首歌放进播放器，每天都循环的放给他听，可是就算昏迷，每次一听到这首歌呢，他都会泪流满面，所以我希望爱情的力量可以让他醒过来。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许美静的《遗憾》。 别再说是谁的错，让一切重回，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，一切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。总以为要体会人生，就要多爱几回。一直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翔。

结束我聪明，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。想问天，问大地，我这是迷信，问问宿命。放弃所有，抛下所有，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 这首是来自齐秦的夜夜夜夜。那这首歌呢，是当年齐秦和王祖贤分手之后啊，齐秦在演唱会上唱的这首歌。当时王祖贤也是刚刚分手，听到这首歌之后呢，明白了齐秦的心意，马上飞到齐秦的身边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发现啊那种相爱的感觉从未消失，于是他们又再一次的在了一起。可惜相爱15年，往事都随风，如今各自都有各自的新生活了，但是那份爱是不会消逝的。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许茹芸的《独角戏》。 这故事 场戏，在这孤单角色里，对白总是自言自语，对手都是回忆，看不出什么结局，自始至终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故事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，演出相知的别离。 有的时候啊，很爱一个人其实是自己的事情，就像一出独角戏，到最后哪怕感动的人只有自己，可是有什么关系呢？既然选择了，再苦再累再痛也不后悔。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的《最长的电影》。 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，放映了三年，我票都还留着，冰上的芭蕾脑海中还在旋转，望着你慢慢忘记你，朦胧的时间我们留了多远，冰刀划的圈忘记了谁改变，如果再重来，会不会少些两年，爱是不是不该够才珍贵， 是。

欢迎回来，这首是来自蔡依林的《倒带》。公主那么多年长大了，终于变成了自己的女王，拥有了名气和美貌，还有财富以及歌喉。其实我觉得九令应该是快乐的，至少在最美的年纪拼搏出了自己的事业啊，羡慕这样的人生，因为蔡依林真的算是地才。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《淘汰》。 说了所有的谎，你全都相信。简单的我爱你，你却老不行。你书里的剧情，我不想上演，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。散了，你我都走散了，情歌的字何必押韵，就算我是 K 歌之王，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，只能说我输了，也许是你怕了，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，你却用离开 周杰伦在一次颁奖礼上遇到陈奕迅，他就主动拿出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词曲创作《淘汰》来交给陈奕迅。那歌中所描述的这个个性和态度呢，一听就知道是周杰伦特意为 Eason 量身打造的。因此呢，陈奕迅也在《认了吧》这张国语专辑当中将这首歌收录了进去。下一首是来自谢安琪的《喜帖街》。 你正在要搬家，捉得起人应该接受，

这里好歌有故事。 那时我们总有好多话，什么事都可以讲。我的爱情比你早，却一直放在心上。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，我不想再多说话。经过了相遇和挣扎，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。 来自孙燕姿的《我也很想他》，记得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听孙燕姿的歌曲了。那直到现在呢，这些年歌里歌外呀，经历了一些起起落落，但是依然有很多的勇气来面对生活。人们常常将青春啊和回忆投射在一首歌或者一句词当中，所以你喜欢的歌手是什么样子，就决定了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忆青春。最后来送上一首新乐团的《离歌》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，我是周琳，接下来会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 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，最懂我无力的感情，强悍的是命运。你还是选择回去，怕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决心。 你记得幸福，我只能还你。想留不能留，在最寂寞，被说完温柔，只剩一个心碎前一秒，用力的想，用着沉默，用心 消失在地平线后，又念临别已。

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， 实施协同发展、创新驱动、环境支撑三大主体战略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，将悲伤留给我自己，我将青春付给了你，将岁 一首非常熟悉的《爱的箴言》，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罗大佑为邓丽君创作的歌曲。那刚听到的是潘越云在83年的时候翻唱的这一个版本。有人说这首歌应该是罗大佑写歌生涯当中的巅峰之作了吧。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，小军个人很喜欢，我觉得很洗脑，而且很有喜感。这首歌叫做《咱们屯里的人儿》啊，听起来好像是一首很土的歌，但是它却是用粤语来翻唱的。其实它是电影《夏洛特烦恼》当中的插曲，一起来听一下。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，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。你看屯子不再大，有山有水有树林，你的性情听可否老少爷们更话困。屯子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，回想起那是特别的感，朋友问有事有心吹呀，我令你饮水饮水，饮水饮水，我吻痛你的饮。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，你看屯子不再大，有山有水有树林，你的性情听可否老少爷们更话困。屯子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，回想起那是特别的感，朋友问有事有心吹呀，我令你饮水饮水，饮水饮水，我吻痛你的饮。 本来是赵本山为电视剧《乡村爱情二》当中演唱的主题曲。那在《夏洛特烦恼》当中呢，罗凯南就模仿刘德华的声音来演唱了这个粤语版的《咱们屯里的人》。仔细听一听这一首不太标准的土土的粤语，然后又是模仿刘德华的声音，就怎么听怎么觉得有意思，而且绝对的洗脑。OK， 继续来听的这一首歌是梅艳芳的《亲密爱人》，据说这首歌是小虫写给梅艳芳和她的一个名字叫做保罗的男朋友的，可以说是他们的爱情恋曲了。 今夜还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，是无影踪，只是想你太浓，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？爱的路上有你，我并不寂寞，你

在身边是你想念我，它不会使你太寂寞，请你不要望着我，告诉我你心里想什么，不要不言不语不敢说，快把你的心事告诉我，送你一朵勿忘我，送你美丽的花朵，要让你永远想到我，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，身边是你想念我，它不会使你太寂寞，送你一朵勿忘我，送你美丽的花朵，它让你永远想到我，它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，望着我，告诉我你心里想什么，不要不言不语不敢说，快把你的心事告诉我，送你一朵勿忘我， 他曾经是台湾最红的男歌手吧，比现在的周杰伦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。那说到男神这个词的话，他肯定也是那个时候的男神。那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，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他们俩合体演唱的新单曲了，他们就是 Jeans。 没错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虚灵时代》。 如何重回少女，连眉头那风沙都长满廿岁，然而年龄太虚，不肯衰老的进不老下去，成年人遗失的大哭大笑仍要追，仍然生存现实大学若然独得 全黑。 这首来自 Twins 的《虚灵时代》，能发现歌词当中有追忆的，也有对人生的总结，还有相互鼓励的那种力量。当然，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人合体的意义吧。继续要听周董的歌《稻香》，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。对，这不是方文山的词，因为这一首歌啊，就是周杰伦以他小时候的生活经验创作出来的。 对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继续往前走，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，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，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

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，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，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梦然因一上头，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，几多辛酸也未放手，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，只跟心中意愿去走，不相信未作牺牲竟先可拥有，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，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，从来得失我睇。 徐小凤的粤语歌《顺流逆流》，这首歌是蔡国权作词作曲的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首歌其实应该算作是徐小凤自传性的一首歌曲，好像蔡国权就用这样几句真挚恳切的歌词，把徐小凤几十年的舞台生涯还有心路历程都描绘得通通透透的。接下来又是新歌要送给你哦，这是罗志祥他的个人第十一张专辑《真人秀》当中的歌，叫做《致命伤》。据说这首歌的 MV 也非常的赞哦。 想一起编织的梦想越想，胸口就越想被人拥着，狠狠的扎。才说地久天长，突然灭也逃亡，傻所以什么都不怕，好傻骄傲的让人互不退让，从没想过会落得两败俱伤的下场，去向你失望眼光，再拼一场，轰轰烈烈再争望，总好过你不在我身旁，我没那么强，你是致命伤，静悄悄我怎么放怎么忘怎么骗，心早开一枪，我就有借口睁着眼把爱埋葬。 与疯狂与妄想绑你在胸膛。 小君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这应该是一首献给所有男性的 KTV 的主题曲吧。男人在感情当中受伤啊，常常不擅长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伤口。那接下来如果身边男性好友失恋的时候，就可以一起去 KTV 点唱这一首歌，罗志祥的《致命伤》。接下来要听张惠妹的歌《永远的画面》。这里是小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君。

角是你的依靠。想见你，没有你，每天生活只剩呼吸。闭上眼，晃动的全都是你。想见你，我的心其实从来不曾离去。 来自于无印良品9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。在那一年，光良结束了纽约的学习，然后品冠也完成了辛晓琪的制作案，两个人就再次开始投入到专辑的创作当中。好像这张专辑李宗盛是担任了指导以及制作。那最后的一首歌也要跟李宗盛有关系，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的《笑红尘》，这是李宗盛作曲，厉曼婷作词的歌。好啦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，我是小军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继续要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笑呀，心事对人笑，梦中却